怀深深的感慨，我都觉得特别珍贵，真的愿为你受罪。只要你快乐的飞，就算为你负累，就算为你憔悴，心里也是幸福滋味。和我相爱的人相依相偎，还有什么会比爱情更美？望着手中的水，杯杯中的清水，不知不觉流出了泪。让你我永相随，让今生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庞龙演唱的《两只蝴蝶》哈，在2005年非常的火。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当年庞龙2005年发表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歌曲哈，叫做《杯水情歌》。同时，它也是当时的青春偶像剧《281封信》的片尾曲。怎么说呢？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吧，因为歌名就是很直白嘛，跟大家说是水杯和水的感情故事，其实这也是一个比喻了哈，主要还是讲了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消息哈，男子见义勇为受伤，起诉索赔150,000元。遇见两名男子暴力抗法并打砸警车，36岁的张先生挺身而出，帮助交警制服了嫌疑人。他随后入选北京榜样2017年7月第五周榜单，并被评为北京见义勇为模范。而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张先生被嫌疑人摔伤，导致十级伤残。张先生于是将摔伤他的人起诉至石景山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共计15.9万余元。昨日上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张先生的律师表示，两名被告给张先生造成了伤害，张先生的行为已经被国家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希望法庭在财产方面能够判决给予更多的赔偿。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轶可的《醉天使》。 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爱到可以去死，爱到整个世界灯全熄灭，最后还要给你几天我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是周杰伦的老搭档哈、方文山写的词。以前周杰伦的歌很多都是由方文山来填词哈，收录在他2001年发行的专辑《范特西》当中。还记得当年2006年的时候，他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依然范特西》。记得那个时候玩网游的时候，还把游戏的 ID 叫做依然范特西，当时感觉酷酷的哈，并且听这首歌呢，还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知识哈，比如说歌词的第一句，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句没有听清楚，其实看歌词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可以送给你自己，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呢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一下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已故的一位歌手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溺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 听到这首歌是阿桑演唱的《温柔的慈悲》，听这首歌怎么说呢，阿桑的声音很酥的那种感觉，让我联想到武侠小说当中就有的那种武林高手哈，就是武功特别的厉害，给人那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就是泰山压顶啊，就那种词来形容。那有的美女的那种，但是武功又很高，她就是让你陶醉在其中，然后无形当中就是把就是你给抹杀掉哈。但是如果阿桑在武林当中的话，我觉得她的声音就是那种很酥很酥，让你就是动都动弹不得的那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吧，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没有想到听歌还能想象到武林武侠小说当中哈，进入武林的世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现代流行音乐和古典戏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哈，是来自陈升的《北京一夜》。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便衣呼唤城门开，眼中 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尘埃点播的《远走高飞》，是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的合唱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说过滤效果等存在问题，13款口罩不达标。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工作中，北京市工商局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口罩类商品进行了质量抽检。据了解呢，本次抽检发现有部分口罩商品质量不符合标准要求，涉及的主要问题为过滤效率、泄漏率、防护效果、头戴内在质量、吸气阻力、口罩带以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断裂强力项目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那还提醒广大听友们，在购买口罩的时候注意检查一下他们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哈，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的好哈，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甩了甩了》，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歌哈。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甩了甩了》。记得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感觉它的前奏很平和，就像是一首慢情歌，但是没有想到在副歌的部分这个歌这么的跳跃哈，给人一种动感十足的感觉，是一首还是蛮不错的抖腿的歌曲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萧敬腾的《谁是英雄》。 中挥舞三尺的冷漠，心中潮起谁能断流，我饮茶天地的寂寞，但无尽的青梅煮酒，不为情故，只想守护你

这一首歌是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这个歌是他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哈，叫《自定义》，好像这个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哈，那个时候刚刚出道，怎么说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他咬字的时候感觉很有弹性，他那个唱歌词很有弹性，并且这个歌很温暖，说实话哈，觉得很俏皮。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花蝴蝶》。蔡依林可以说是一个天后级的歌手了哈，当时也是特别的火。那她的《花蝴蝶》和刚刚的《有何不可》也是，那个分别很反差非常的大哈，一个是温柔的，一个是火热的火辣。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花蝴蝶》，十分火辣性感的一首歌曲哈。我们接下来看一条短信哈，资讯啊，通州呢明年开通行政办公区公交线路，开展四横三纵停车整治交通，一直是备受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那过去一年当中，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多措并举治理交通拥堵，先后改造21处堵点，实施货车禁限管理措施等。未来一年，副中心将配合推进地铁7号线东延、 八通线南延等一批市级重点项目，实施六条微循环道路建设，启动一批断头路打通工程，还将开通围绕行政办公区的公交接驳线路、快速直达线路和微循环线路。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还一直是为我们的这个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哈，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那希望我们的这些政策能够尽快的实施下来。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哈，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有朋的《天地一沙鸥》。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拜拜。 看人间更辽阔，如果不是一生都有梦，又能努力飞多久，我会拼命追求生命的感动，让考验夏天。